今日系7月4号嘅晚上，我哋而家咧就开始录音，咁就我哋嘅节目咧就系芒向编辑部，有我 Raymond Wong， 我真 B C， 加灿生， 有我许留山，齐人， 齐人，咁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我哋就预告咗，我哋今晚咧就会评论一下阿谭德志先生快必嘅一个地图炮 pose， 咁嗰个地图炮 pose 咧就系佢话777当选，咁啊整咗三种人出嚟，咁啊第一种就系讲话林郑同阿梁振英唔同，咁就可以拉阿林郑打阿梁振英同埋中联办，咁咧佢就话咧呢啲咧就系懒醒嘅柒头 KOL。咁啊，太多人咧系喺呢个 category， 咁啊不能尽开名， 不能尽录啊，系啦，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林郑去公民党庆，证明咧300+撑薯片嘅策略系成功，所以咧要令林郑去怀柔。咁佢就话呢个咧就系、是、香港冻肉自由主义柒头之父。咁啊，好明顯咧，佢咧就係講佢，即係講佢嘅前老細啦， 老細 係啦，阿蕭若元先生， 冇錯。 咁啊，第三咧，佢就講話係直接諗起呢個公民同埋民主黨呢個柒頭大和解派，咁啊唔使開名。咁啊，佢就话林郑攞777票，就系、是、引发以上三种柒人，咁样讲。 嗯。 咁啊，大家讲下点样，有咩睇法先啦？曾 B C 讲下。 嗱、啊，快必呢个人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佢先系真正芒果佬嘅传人。大家应该都记得咧，佢当时即系屌尽占中三支，系，即系我都觉得咧。佔中生子有時做嘢就好即係好立流嘅，即係又俾人感覺咧就係、是、太過軟弱嘅。但係咧，你要號召咁多人咧，你喺香港呢個地方，你亦只可以由佔中生子呢種學者啊、溫文爾雅嘅社會人士先可以號召到最多嘅人。所以我一初初我都覺得快必係冇鳩屌佢哋嘅，但係到咗後期咧，佔中生子已經。即是运动成型的时候，甚至到运动中后期的时候，快必好像都是没有收过口的。我印象中啦，如果大家有什么矫正我啦。之后呢，我记得呢 有一次呢即是他们老萧和快必反面的第二日，你们应该记得啦，你拍了一条片呢，快必呢就踏实老萧膊头说我们没有事的之类那些啦。我好記得咧，嗰日咧我就去緊黃金海岸準備游水嘅，咁咧之後喺 Facebook 咧都同阿快講咗兩嘴嘅話，我哋唔係香港人，所以咧如果咧即係好似我咁唔係香港人嘅老蕭支持者咧，以前都係夠支持人民力量嘅啫，因為係蕭若元，我哋先會留意香港政治，先會支持人民力量，即係佢就話咁我會俾大家一個交代，我會同阿老蕭拆掂佢啦，呢、這個就係我唯一直接網上有同佢對過話嘅。即係我都本嚟都覺得呢個人幾誠懇嘅，但係咧喺呢個白票黨事件當中咧，覺得佢咧就顯示出咧佢先係一隻真真正正熱狗咯，我覺得咯，即係熱狗嘅邏輯、熱狗嘅性格，其實佢先係真正芒果佬嘅傳人咯。 咁都係啊，佢有亦都有網友咧喺我哋嗰個 post 下邊咧就留咗言。咁佢就話呢快必就係、是、雖然佢唔係靈童，咁呢但係佢就係真正嘅癲狗傳人，因為呢就係、是、人人都咬嘅呢個人，所以呢而家大班其實都好危險，真係唔知啦咁樣。 係喎、哦、但我見喺大班度做節目都好似溫和咗嗰剎那，係咪因為佢對住聽眾，即係睇住邊一種聽眾而講嘢呢？我觉得有少少系呢啲咁嘅人， 其实佢都系嘅，因为佢本身系艺人嚟噶嘛，因为佢 系 佢喺无线都唔知道有冇做过，好似都有啊，佢喺亚视做好多 亚视 有喺商台有新城又做过，咁佢梗系每一个台有唔同嘅立场，佢咪跟住讲，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佢就系可能觉得啊，去到大班嗰个台咁，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 粗口啊 粗口啊，或者饮醉咗先做节目咁咯。 因为我都期待咧，但你见啊，大班都会叫到占中三子啲上嚟讲下嘢，倾下点样噶嘛。喂，我 好 期 朋友 待 嚟嘅。 我期待阿快必同占中三子一齐做一集节目，究竟会点？ 其实冇钱嘅咧，佢去阿正经看度做嘢冇钱嘅咧，即系佢哋嗰啲 D100 自己有嗰啲货金咧，会唔会都落到啲主持嗰度噶？我唔知真系唔知呢、這个。 应该有啲嘅，居马费都有嘅，因为大班唔系大班算系好老板嘅，你好似阿黎泽训嗰啲，佢宁愿帮大班做，都唔帮阿老萧做节目。咁你就知道，大班其实个待遇应该会好过喺阿迷米或者之前嘅 迷米电脑 香港人网就嗰度做啦，即系可能个待遇就即系大班都系阔佬啲，因为大班可能系。即系江湖地位比较劲啲啦，同阿老萧比较，即系喺个广播界 少少啦，少少啦。 唔知啊，即系我估嘅啫，都系因为冇人讲噶嘛。咁但系咧，你大班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公平啲讲句，你有之前有一个人叫阿黄世泽啊嘛。咁佢就黄世泽就好唔满意阿大班出俾佢嗰个人工，咁跟住就同阿大班反咗面。 系啊， 咁啊，唔知啊，快必会唔会做同一类型嘅嘢啦？唔讲啦呢样嘢，因为都未发生啊嘛，冇得评论噶嘛，我哋。咁但系咧，我又想讲下一样嘢。咁佢其实咧喺第一点嗰阵时咧，佢就话，即系有啲贼人咧就认为林郑同梁振英系唔同啊。咁呢个正正就系、是、白票党嘅逻辑。因为咧，我记得嗰阵时咧，林郑对呢、这个胡苏贞嘅时候咧，咁佢哋嘅言论咧就系话胡苏贞同林郑同689都系冇分别嘅， 系啊， 所以系 冇理由噶， 所以都冇 lesser evil 呢样嘢。 但你睇翻林郑，其实佢系一个公务员出身嘅人嚟噶。咁佢係好想係將攞返公務員嗰套實踐返喺特首呢個職位上面喎，其實佢係想，即係你睇得出係想咁樣做喎。佢係即係你冇佢冇辦法嘅就係佢係佢走唔甩嘅嘢就係中聯辦呀或者中央嗰邊真係做咗好多嘢嚟撐佢，但係佢唔可以喺嗰個時候同人講，即係競選緊嘅時候同人講話，喂，我唔需要佢哋撐我啦，或者係點樣？佢冇辦法嘅喎，佢要忍住嘅喎。但你睇得出佢係即係好心不甘情不願咁樣接受咗呢樣嘢。 呢個係一種睇法。咁我個睇法有少少唔同。我其實就一直都認為咧，林鄭同689咧係同一類型嘅人嚟嘅，就係乜都要夾硬嚟嘅人。咁呢個係我嘅。即係個人睇法啦，咁大家都即係傾偈可以有唔同嘅睇法，我認為。 當然啦。 咁我哋唔係一言堂啊嘛，即係唔係好似某啲地方咁，淨係可以講一種講法嘅。咁講另外一種講法嘅咧，就係鬼噶啦。咁我哋唔會講呢樣嘢。咁呢個就係、是、即係 你唔會咁樣就即刻話我收咗林鄭錢咁樣噶嘛？即係你唔會即刻咁。 我唔會，因為你有係可以有唔同睇法噶嘛，因為有唔同睇法先係多元啊嘛。呢個係民主最基本嘅要求，就係、是、你有唔同嘅睇法，我係要尊重有唔同睇法嘅人，係嘛？呢啲就係好基本嘅思維啦，即係民主需要嘅質素，即係人民嘅質素，就係、是、要尊重有唔同嘅。 我哋嗰个芒向編輯部咧，我哋都比较鼓励系大家一个批判性嘅思考。我哋纯即系一定要多元少少去谂，即系谂林郑可能佢会有几条路会做到嘅、哦。咁跟住到最后，我哋再翻转头睇嘅时候，再逐条逐条路线去检讨下，究竟佢会边一条先就最有可能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嗰种批判性出嚟咯、嗯，就唔好一言堂咯。觉得就 所以咧，我哋咧就所以咧，我哋就唔会系非黑即白嘅，就好似联系翻上两集啦，即系我冇做，但系咧我睇到啲网友咧就话我哋系蓝丝或者系嗰啲鬼啦之类啦，因为我哋批评咗 某民主大部同埋某些民主人士，佢就咁样觉得我哋就系鬼。其实呢啲就系非黑即白嘅思想。一个民主社会如果非黑即白嘅话咧，哦，当然，sorry，我真系唔可以咁讲。香港系唔系一个民主社会，但系如果你想一个社会更加民主嘅话，就唔系非黑即白，系会有好多个角度去睇事情咯，系嘛？ 系啊， 冇错。 即使可能等于你见到最近呢位曼系快必，佢即系谭德志先生啦。咁佢有参与呢个黑紫荆事件噶嘛？即系唔可以话喂，佢有份帮出争取民主噶、哦，咁点解你哋批评佢啊？你哋就系鬼咁啊！即系就唔可以咁样咯，我觉得就 唔系，其实快必我谂佢都算系有心人嘅，即系 阿 有 生， 吓，即系都唔系话要完全一棍殴死佢。我哋亦都冇咁嘅能力一棍殴死佢啦。我哋只不过系做，即系用一个唔同嘅，用几个角度去睇下佢究竟点解要咁讲。但系佢咧就系、是、佢一开口咧就话人哋系贼人啊。咁我就觉得有少少，即系佢可能佢嘅受众可能会好接受呢样嘢。我见到阿刘家雄先生都 like 咗，咁啊可能佢好接受，即系好接受呢一种睇法啦。咁但系咧，即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快必佢闹嗰第一种人咧，其实就系闹埋白票党嘅人，因为白票党真系佢认为林郑系angel 嚟嘅，系嘛？即系。佢而家咧就話林鄭同梁振英冇唔同，但係佢喺投白票嘅時候咧就話林鄭同梁振英係唔同嘅。咁其實係好反覆嘅呢個立場，即係我都當然會承認就係佢係一個從政嘅人，咁當然有啲唔同嘅時候可以有唔同嘅立場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層面上面咧，佢就有啲虛偽啊。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我想講咧，就係佢選立法會嘅時候。即系我哋数翻啲旧账啦，咁佢选立法会嘅时候，咁佢咧就去选啦，咁啊同一个区咧就有盖达同埋谭香文嘅，咁盖达咧同佢即系同谭德志加埋嗰啲票咧，应该系够一个席位嘅，但系因为有盖达同埋谭德志咧，佢两个拆开咗咧，佢哋系唔系都选唔到噶啦。系咪先？即系咪好公平咁样讲啊？ 系 都冇可能赢嘅。基本上，如果你睇翻啲数字嘅，冇可能赢嘅。 系 咁，但系咧，佢咧，即系无论谭香文选唔选咧，快必都系选唔到。呢、这个系咪 fair comment 先？大家即系批判一下我呢、这个意见。 绝对同意，绝对同意，系 啱。 因为嗰阵时佢都系，佢哋两个都系想攞一啲激进或者可能好本土主义嘅人嘅票啊嘛。 系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佢哋咧系好多立场上面都系唔系 consistent 嘅。点解咧？嗱，喺白票党嘅逻辑咧，就系话佢哋投白票咧系咪都冇影响啊？所以你哋唔好， 啱， 你哋唔好批判我，我系咪都冇影响噶啦？我白票，即系你系咪都薯片都赢唔到噶啦？系咪先？我系冇影响嘅，系咪？佢哋呢个系其中一个佢哋嘅论点。咁好啦， 系， 咁谭香文可唔可以用同一个论点话？喂，你哋向我系咪都选唔到噶啦？咁我选唔到，冇我选唔选都唔关事噶，系嘛？系咪先？理论上咧，佢哋应该就系唔会抹黑啊，系仇恨啊呢、这个谭香文噶。理论上啊， 系， 因为如果佢哋用嗰个白票嘅投白票嘅时候嘅逻辑 apply 翻去呢个谭香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应该唔理啊谭香文噶，因为系咪都冇影响噶嘛？系咪先？但唔系、哦，佢哋选紧嘅时候咧，系不断当呢个谭香文系仇人嚟嘅、哦，系肆意抹黑呢个谭香文。 系冇错， 即系如果你计翻起嗰 咁 件事， 攻击佢啦， 系 不断攻击佢啦。 所以我就认为佢哋咧只会佢哋先系真正嘅策略派，而唔系佢哋自称嘅原则派，因为佢哋基本上咧每次咧都系唔讲原则嘅。如果用同一个原 即 同一把尺去度自己嘅时候咧，佢哋系永远都做唔翻同一样嘢出嚟 咦，即系同阿盖大冇乜分别啦， 系芒果佬， 系咯。 我发觉呢个系芒果佬嘅不嬲嘅战略，就系、是、民主个饼系咁大噶啦，亲王嘅，钱王又好，心王又好，佢哋根本就系芒教传落嚟噶嘛。 芒教传落嚟，发三分啦，写文联，阿盖达人力，佢哋都系走阿芒果佬嗰条路，就系、是、攻击同一个板块，无论浅又好，深又好，攻击咗佢，然之后夹，话芒果佬就算系啦，佢而家都系仍然用呢招噶，喺我眼中啊，阿快必系阿前主席嘅打手嚟噶嘛，其实。前主席是好阴嘅人嚟㗎嘛，永远都唔出嚟㗎嘛。 前主席系女定男嗰个先，系前主席。 梗系男嗰个啦。女。 我前主席系系 ,ok。 阿肥主席啦，朱红啦。 啊系朱红。 阿朱红嘅打手嚟。基本上个战略就系源自于芒果佬，就系喺同一个黄色嘅板块不停咁攻击同路人。只要唔同我咩嘅呢，你就系鬼。佢根本就用呢招嘛。抹黑咁，然之後食咗佢壯大，再夾你。你睇下，全由以前成立到佔中到而家，都係用同一招，永遠都站喺個道德高地嗰度鬧其他人。 嗯，數錯咗個人，好似我哋就係、是、阿何生，即係揸白卡嗰個何生。 啊，係佢都係芒果， 佢都係芒果佬傳落嚟嘅，又係越搞越熟咯，所以即係佢。佢係喐啲又話邊個係鬼啊？有啲唔啱意見啊，就話呢啲即係盲目嚟嘅咁，其實就唔係咁好嘅。我就認為，即係除非真係 收錢，最中意怪人收 錢，係除非你真係知道佢講嘅嘢係完全係亂噏嘅，否則咧你用一個咁強硬嘅態度去對待身邊嘅人咧，其實就好有問題嘅。即係我個人就係咁認為。咁好啦，講翻阿快必嗰個言論。咁佢第二個咧就係、是。指責呢個公民黨，因為林鄭去擋，即係指責老蕭 ，sorry， 因為老蕭咧就話林鄭去擋慶，去公民黨擋慶， 公民黨嘅擋慶， 係啦，咁咧就即係萬民撐薯片嘅策略咧就成功咗啦。其實唔係三百家撐薯片，係香港大部分人撐薯片嘅策略就成功咗。呢個係老蕭講嘅。如果佢 refer 到老蕭咧，就唔係話三百家，係大部分香港人都係撐呢、這個。薯片一拆就成功咗，咁好啦，咁大家覺得，因為我問一個問題，大家覺得林鄭會唔會受到胡蘇貞嘅成功影響？因為胡蘇貞咧，佢就係成功咧，就係擺出咗一個樣板出嚟，就係話我係有辦法團結大部分香港人嘅。咁林鄭要唔要抄呢樣嘢？大家意見係點？家產生。讲 啊！我觉得林郑会利用呢样嘢，首先就摆平翻中间嗰批人对佢唔服嗰批人先。但系佢其实有个光环嘛，光环就系佢系公务员啊嘛。香港人对公务员就系认为你公务员系我哋嘅一份子嚟嘅，不过你系偏咗去大陆嗰边啫。咁但系如果喺即系其实而家。錢王嗰批開始移情去林鄭，就係因為希望林鄭可以代香港人頂一頂班極左嗰班，即係上面北邊啊六八九團伙啊嘛。而林鄭亦都係知道自己係要咁做噶嘛，即係好 common 係好順理成章嘅，呢啲嘢係好自然嘅。而且我覺得林鄭係一個自己認為自己好高質素嘅人。佢睇唔起，佢唔睇根本睇唔起曾蔭權嗰班人，認為曾蔭權你班人都唔奉公職守嘅，還是話你班人嚇、暗地台底嚇好多古靈精怪嘢，我就唔會啦。佢你睇佢一路以嚟做嘢個方式都係咁，佢亦都係睇唔起六八九嗰班人咯。 依家咧，我覺得林鄭似其實林鄭咧，佢似一個佢嗰陣時咪講過嘅，佢話佢。一定要年年考第一啦，即系考唔到咧就好唔开心，唔知考唔几多日嗰啲咁。 喊。 咁如果佢嗰种心态咧，佢今次觉得个特首选举，佢觉得自己佢好似系攞咗个第一名咁样，但系佢喺某一科系输到趴喺度嘅。佢虽然攞咗第一，但有一科输咗俾胡苏。虽然胡苏系第可能当佢系第二名又好，点都好啦。佢系觉得呢一科我赢唔到佢咧，佢就唔服气。咁呢一科就系民望咯。咁所以佢咪即系所以你叫第二日，即系七月，即系佢啱啱上第二日七月二号啦。你见佢已经即刻落区落去，即系见市民啊，即系接投诉信啊，又好乜都好啊啲咁，即系佢都即刻走落去啦已经。 嗯，有、yeah.。 系啊， 所以我认为阿林郑嘅策略咧，佢系会继续边缘化呢个白票党，即系白票党嗰啲人咧系会。是会更 唔停咁做， 系会比曾俊华上位更大镬。佢哋做咗样嘢咧，就系、是、令到自己咧系无路可走，即、就、系、是、白票党。我认为佢哋好鬼蠢。 冇错，佢即系等于咁啫嘛。佢系会去揾你见佢第二日落区咧，佢都系揾翻公民党嘅陈淑庄一齐噶嘛。即系佢会揾白票党，佢哋一齐再落区噶嘛。即系佢系某程度上，佢都知道。白票党是有他们本身那种的能量在这里的嘛，即是对于即是中间派又好，所以说或者可能是我都可以说是市民的大多数最支持的政党，即是会是他们一起去，即是大家一个先好像 effect， 即是一个协同效应这样，大家一起揽住做的嘛。 嗯，但是 你讲。 但是呢有一个白票党支持者韩连山老师咧，就系、是、因为咁样出咗 status， 就暗暗咁讽刺啊陈淑庄啦，点解要同呢、這个Carrie Lam 一齐落区啊？就觉得系咪等于大和解啊？即系同一个逻辑，同一个套路，就系、是、你而家同建制合作啦，就系、是、所以咧，当时咧。即系话你哋而家系叫大和解啦，呢啲嘢系冇价值即系咁样嘅意思啦。我谂大家点睇啊？阿韩连山老师呢个 status， 大家点睇啊？ 我觉得 社长 家产生讲先，头先佢想讲 吓，你基本上你一定要有啲人俾个光环林郑。等林郑有翻咁上下嘅政治能量，先至可以对抗到六八九啊！如果你唔肯让嘅话，让一让林郑嘅话，你真系 push 咗林郑去六八九嗰边嘅啫。老实讲， 冇错，即系去叶柳嗰边，即是例如去行会里面嗰扎人 吓， 即叶 柳就 嗰、那个 叶柳又系另一系吓，叶柳又系另一 type 嘅。叶柳系为咗上位，所以佢就。佢先至会企喺好似好亲北京嗰边讲嘢嘅啫。老实讲，佢知道权力来自北京，但系当个叶柳万一叶柳一上咗七七七个位，佢都会做同七七七七一样嘅咁嘅嘢噶嘛。其实如果讲穿咗系咁噶嘛， 系 所有人坐七七七嘅位，胡苏曾又好乜都好，都系会咁样做嘅。成件事都系会咁样做，即系亲翻香港人嗰边，佢会扮到。我是企喺香港人嘅立场同北京交手嘅，但系我系喺大是大非上，我系唔会留守嘅。呢、這个即系好似李光耀咁啫嘛。老实讲，管治香港其实系李光耀化咁管治香港，系大陆嘅最理想型派啊嘛。邓小平讲到明噶啦， 咁习近平都好刻意咁学紧新加坡喎，其实都系 系。他哋做个最理想的中国形态就是新加坡嘛，佢邓小平讲到，所以阿七七七亦都系会咁做。你要做新加坡，首先你就要去攞民心先啊嘛。咁如果你唔让条路俾阿林郑去，俾个少少光环佢，佢根本冇咁嘅政治能量去对付六八九。 系 老实，你而家韩连山嗰啲佢咁样搞，其实都话最憎中间政治，最憎大团结嘅就系极端主义啊嘛。 冇错， 系啊，咁右边本土派已经死晒噶啦，到咁上下就会拿翻出嚟，俾上面北边啲极权拿翻出嚟当箭靶，即系六八九嗰班啦吓，攞奖牌吓。剩翻嘅咪就係阿社民聯咁，即係唔好話社民聯嘅，即係總之左邊啦嚇，人力嗰班人都爭噶嘛，因為只要你啲人大團結，佢哋就會邊緣化。曾蔭權年代就係咁樣。 但係如果你睇翻轉頭咧，曾蔭權年代嘅社民聯啦、啊、人民力量啦、啊，嗰啲先係最，即係呢兩個政團先係最強喎、啊。即係 因為有個。我系咁，因为有共同敌人啊嘛，个敌人就有钱佬啊嘛。我嗰阵嘅人系有钱佬，而家有钱佬都借晒。而家个主要敌人系北边啊，其实系六八九啊，即系嗰个敌人嘅标靶移咗啊。 以前是曾荫权做标靶，而家就是689嗰批北边嘅人做标靶。既然你个标靶已经唔同咗，你就要连结唔同嘅盟友㗎啦。 嗯， 你唔可以一味 系，同埋一个大佬同个真真咧，唔系喺香港啊，佢哋呢两批人咧好难打。嗰啲海航，佢系高价抢晒啲地啊，你点打佢？佢大陆喎，系咪先？共产党依家系喂，佢系好多政策或者好多嘢系恰紧你香港啊，佢喺大陆喎，你点上去同佢链过啊？嗰阵时曾荫权喺香港嘛，你咪去成日焚佢咯。系啊，同埋我觉得何连山老师佢呢种非黑即白咧。亦都系喂，如果你再继系咁样推演落去咧，你再推演落到尽咧，你都系同热狗冇分别嘅啫。 而家都系啦。 最近咩咁？系啊，你去到最近都系咁。 一张相啫，一张相啫。其实阿 CX 咪一样咁咯，一张相咪将人哋打到死咯，又话收边个钱收边个钱咯。其实咁样系，如果咁样搞嘅，其实好多人都会灰心咯，因为啲中间啊，或者系浅黄浅蓝嘅，都系想。呢種嘅所謂嘅大和解啊，即係都係想休養生息。咁其實咧，陳淑莊議員同呢、這個同呢個新任特首咁樣咧，其實都係可以講話唔可以叫佢講大和解啦，但係都係大家其實咧都係有合作空間嘅，無論你建制或者你民主派喺民生上邊咧，我都係覺得有合作空間嘅。但係如果你政治上面或者大是大非咧，咁肯定要同佢划清界线啊，或者表明立场啦。但系呢啲如果系真系民生嘅嘢，其实阿林郑亦唔怕让你。咁如果佢肯让到一步，咁又系可以帮到市民嘅，其实点解唔做咧？系咪？ 即系今次佢哋点解会喺同一张相嗰度出现咧？阿陈淑庄同阿 Carrie。777咁其实呢就係讲嗰啲可持续发展嘅议题嗰件事就係、是、我见到呢除喺张相里面呢仲有一个唔知係左交定咩谭海邦好似叫咁啊 係大家想嘅 咪住先你要讲多次许留山你要讲多次因为剛才有爆音呢、這个要 cut， 要之前要 cut 咗佢，你要讲多次。点解要 cut 咗佢？许留山 系点样？ 你头先讲嘢嘅时候，你头先讲乜嘢？讲多一次。 O K， 系啊，谭海邦佢递紧一封类似请愿信嘅俾阿林郑。 嗯， 系啊，咁佢即系呢啲咧，就系林郑个回应咧就好得意嘅，佢就话发展咧就系要牺牲一部分人。咁阿陳淑莊咧，同埋阿譚海邦講嘅嘢咧，就係、是、你可以即係個平衡攞得好啲，咁啊唔需要犧牲即係犧牲呢、這個大部分嘅市民嘅。咁啊，實際上啊嘅情況我唔知啦，但係如果用一張相就可以將陳淑莊或者公民黨一棍咬死。呢、这個係好不切實際嘅，因為公民黨其實唔係淨係做呢樣嘢噶嘛，佢有做好多其他嘢噶，佢有即係佢有律師啊，可以頂住23條啊嗰啲，咁你搶唔到佢嗰啲客噶，你攻擊佢都，因為佢哋嗰啲客係即係好固定喎， 致命中產嘅人咯， 會係好多都係，會係好多都係，所以又帶翻去第三點啦，就係、是、阿譚德志講啦，直接想起呢個公民。民主党等七头大和解派，咁其实和解当和解系大部分市民嘅心愿嘅时候咧，咁你坚持要去撕裂嘅话咧，其实你个客源咧就会好少，即系去咗边嗰度，即系系咪咁讲啊？大家，即系你去到个边嗰度嘅时候咧，咁佢咪冇冇机会可以即系 leverage 到，即系佢哋夹都夹唔到啊，因为即係佢哋一嬲做嘅嘢，你頭先阿加新新就講就係夾人，夾到去做自己嘅嘢，想自己想做嘅嘢。咁但係如果佢哋咁邊緣化嘅時候，佢哋乜都夾唔到喎，係夾自己嘅啫，係夾死自己嘅。其實好惡， 因為嗱好難咧，叫中間嗰批咧，突然間變到因為一張相而將佢哋推到咁激噶嘛。其實好難嘅一件事嚟嘅。我成日覺得所謂嘅好似例如阿塔德爾呢啲咧，其實 佢哋做嘅嘢咧，其實你知唔知係唔得噶？所以咪變咗佢哋嗰個腦咧，真係越嚟越細咯。有時候有時候啲人可能仲見到社會有呢啲咁嘅人講埋啲咁嘅言論，做埋啲咁嘅嘢咧，佢可能反而一個鐘擺效應，再過翻去中間都唔定喎。即係你講得太多，可能我都知道，喂，又係呢條邏輯，即係等於好似白卡嗰位咁樣講得多，我都覺得喂，係咪㗎？全世界邊咁多鬼啊？真係，大家點睇啊？ 我舉個例啊嚇。又是用好多人鍾意听的三角演字三角啊来睇啊这个白票党其实而家已经变咗做好似蜀国咁以攻为守啊佢係要唔停咁攻击其他人佢知系冇用嘅但系佢要用呢个方法嚟显示自己存在即系好似如果你睇民主社会啊好似加拿大咁加拿大用英式议会制啊嘛，当你系有个大多数党喺度，你其他嗰啲小党咧就只得一招嘅啫，就系、是、又闹，唔系又闹，吓、唔停咁闹，即使俾人话你系柒，你讲啲嘢系冇 point， 你都要继续闹，因为咁样系一种守，其实你话系攻势，其实系守势嚟噶嘛，即系佢系要巩固翻自己嘅人喺度等，一路等，等到你个执政党。好似而家嘅執政黨係自由黨，佢即使話做任何嘢，其他嗰兩個黨一左一右兩個黨，右邊就叫保守黨，左邊叫新民主黨。有機會我講啦嚇。總之就係佢哋係有鬧就唔係有鬧嘅，但係有時又鬧得有道理，因為你嘅執政大嗰個黨一定會犯錯啊嘛。鬧到一個地步，捉到你犯錯就可以反鬧你。其實佢而家係用緊呢一招嘅啫。佢自己唔知嘅，佢自己知嘅，但系佢系为咗巩固自己票源。佢而家就喺度一路等，只要林郑一犯错，咁佢就可以继续抹黑其他人咯，以攻为守。你当魏淑吴，佢而家咪做紧蜀国做嘅嘢咯，我唔停咁攻咯。我吓、如果我一旦唔攻，我下低嗰班人散晒嘅话，吓、佢就冇行噶啦。尤其是趁而家。熱狗嗰邊已經謝曬，佢就更加要走近熱狗嗰邊，即係嗰種激進唔係有鬧唔係有鬧，吸咗熱狗有部分原本撐熱狗嘅客過嚟話：，咦，你哋班人真係繼續做嘢嘅喎！依、這個亦都係長毛邏輯啊，因為我記得嗰陣阿楊繼昌搞民進黨嗰陣，佢提過噶嘛，佢話我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應該點做。阿長毛就一句：唔好理，做咗先係有做唔係有做，一定有成果嘅。而家佢哋就係用呢種邏輯去做。依个我嘅睇法啫，系围路越嚟越细，越嚟越细。不过佢而家系以攻为守咯， 即系你嘅意思系佢乜都唔做，佢乜都唔做嘅话咧，都系会边缘化噶啦。咁佢不如咧就死得其所，就继续做落去，做到佢虽然系越嚟越细，但系俾人睇到咧，佢就有做嘢。咁同埋咧，就可以等到公民黨或者民主黨有犯錯嘅時候咧，咁佢就乘機就可以擴大翻自己嗰個力量。 係，我係咁睇啊，我自己咁睇。 都係。 唯有一個，唯有依一招嘅啫。 其實咧，如果咁講咧，係咪有啲似阿 Chip Chow 或者唐傑？嗱，就係等。就係、是、等嗰啲有咩恐襲啊之後話，我當時都話咁應該等擁曬啲難民出海，出公海掃射。其實佢哋咪一樣咯，佢哋就係等林鄭犯錯之後咧，佢就話，我哋都話啦，當時咧，屌就係嗰啲咁嘅戇鳩員，嗰啲咁嘅戇鳩策略派啦，要話投鳩啊林鄭啦，嗱而家話投鳩啊胡鬚啦，嗱咁樣咯，就係、是、差唔多咁嘅嘢咯，係咪？ 唔知啊， 咁 至 於肥仔紅又係好似講啲咁嘅嘢喎。 係啊係啊，一樣，就係、是、等人哋犯錯。 佢成條線係好唔清晰噶嘛。其實佢哋嘅路線係失敗咗。之前你譬如睇翻轉頭啦，咁佢哋真普聯嘅時候夾真普聯去接受呢個人民力量嘅方案啊嘛。咁其實就冇錯嘅，嗰陣時夾就冇錯嘅。咁但係咧，佢哋漏計咗一樣嘢就係、是，當你公民黨做人民力量鼓吹嘅嘢，咁啲人点解要投人民力量？即系呢一样嘢系我谂有人提过出嚟，但 我係見唔到有人答得到。即係當阿楊岳橋變成咗好似阿萬必， 萬必 可以拉布啊又成，咁我點解要投萬必啊？佢除咗佢係基之外，冇咩特別嘅，即係unique selling position 嘅，冇嘅喎。佢咪又係做同一樣嘢？佢同公民黨同民主黨有咩分別？即係而家佢喺立法會嘅表現，可能佢投票投得多啲啦，但係實際嚟講係冇分別咧，冇分別嘅，係咪？ 嗱，如果同我哋再用另一個方向睇啦，我當阿譚德志呢啲咁樣，我當你沙盤推演，再推演一下你再做落去會點啦？我當如果真係好多人再支持你及其政黨啦，你跟住會點咧？未又系选到一个议员嘅职位出嚟，你入到立法会，咁之后又系点咧？可能你都系另一个长毛，或者可能我当可能以前嘅大教嗰啲咁样啦。你都系喺里面做到某一种嘅抗争行为就完噶咯。 但系 系咪先入到立法会之后系？ 我要澄清啊，佢哋一定唔会再有一个大教咁样嘅出现。依家我再解释，咁啊唔好意思打断咗你，继续讲。 唔紧要，即系假如即系如果你即系当俾佢入到立法会啊。咁佢都係做唔到啲咩出嚟嘅啫喎，即係你唔同公民黨。如果咁，所以我係市民嘅話，咁我點解唔投公民黨，要投你咧？你即係入去，你入去都係做翻，或者好似再落去，可能都係好似鄭松泰嘅啫喎。即係嗰陣時鄭松泰你要公民吹到好大嘅喎，你俾我入到去個議會之後，佢到最後都係咁樣嘅，佢哋夠激啦啩？ 咪最後咪插倒轉插國旗咯，即係係好戇居嘅，做埋啲戇居嘢咯。咁可能會俾人 DQ 添啊！但係即係喺呢一即係如果喺佢喺呢件事俾人 DQ 嘅話咧，就我都會撐阿鄭松泰，因為倒轉國旗嗰啲實在太小事。即係如果因為呢啲小事而俾人 DQ 或者搞一套大龍鳳出嚟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好合理嘅。即係如果建制亦都 keep 住咬住呢個鄭松泰唔放咧，因為呢啲咁少嘅事咧，咬住佢唔放咧。亦都可以喺側面度證明咧，呢個鄭松泰咧就同嗰啲建制咧係同一班人嚟嘅，因為唔係冇必要咁樣咁小事就搞佢鑊咁勁啊嘛，除即係一係就做大龍鳳咯，係嘛？ 好，我諗呢節都差唔多，大家有冇其他補充嘅嘛？ 冇啦。 好，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 好，我哋陣間見。 好。